但是专家说，人体并没有排毒时间表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物钟，不需要刻意的按时排毒，只要不吸烟、不喝酒、不吃高糖、不吃油炸食品，就能够减轻排毒的负担。郑爽出书了，书名呢非常的特别，叫做郑爽的书。他自己开玩笑说，如果销量好的话呢，会出第二本，名字叫做郑爽的第二本书。 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姑娘。我一直呢很想出一本书叫《语录》，里面可能是我曾经在节目里面说过的话，里面也可能是一些露水的照片，名字叫《语录》，没毛病。研究表明说，80%的男生都找不出女朋友生气的原因，而剩下的20%连生不生气都看不出来。你是这样吗？ 天空它像什么？爱情就像什么，几朵云在阴天，忘了该往哪儿走。思念和寂寞被吹进了左耳，也许我记不住，可是也忘不掉那时候那种秘密的快乐。听阴天说什么，在混乱中的我想对着天讲说，无论如何阴天快乐，叫阴天别闹了。